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 阿们。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谁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现在请听上帝的话，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上帝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感谢主，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也都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早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当然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弟兄姐妹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谢谢谢谢。那么另外在教会年呢，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预苦期的第一个主日，预苦期的第一个主日。上个礼拜我们庆祝显现期的最后一个主日，就是耶稣登山变相日，然后星期三刚好也是今年也是除夕夜，星期三是所谓的圣灰日或者蒙灰日，就是在那天我们进入了这40天之久的预苦期。在预苦期我们多思考我们的罪，也多思考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如何需要受苦，一直到他需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预苦期的高潮就是受难日，就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天。在教会年，接着就是复活节，耶稣死3天后就复活了。那在今天呢，在今天在预苦期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教会每一年都会，看耶稣如何受撒旦的试探。那么因为今年在教会年，今年是所谓的 A 年， ABC 的 A 年，所以我们会看马太福音， B 年就是马可福音， C 年就是路加福音，所以今年我们会用马太福音来看耶稣如何受撒旦的试探。这个是记载马太福音第4章1到11节，但是我们看这段之前，我们先看前面的一段经文，这是指前面第3章的部分。在看完那段之后，我们就比较预备好可以看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前面的那段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就是记载耶稣如何受洗。我们现在看一下。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阻止他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你却到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暂且这样做吧，我们理当这样履行全部的义。于是约翰答应了他，耶稣受了洗，立刻从水中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看见上帝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首先有没有注意到这段很像我们上个礼拜的经文，很像对不对，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在这里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并且圣父说，这位耶稣他就是我的爱子，他是我所喜悦的。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父子圣灵都很清楚在这边。在这时刻耶稣也正式开始他的救主弥赛亚的工作，圣父圣灵都公开地作证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这位就是圣子，并且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一位来做我们罪人的救主弥赛亚，就是这位要主动地代替我们罪人过个完美的生活，他也要被动地代替我们受我们的罪所赚得的刑罚。好，这样耶稣现在就要开始担任这个弥赛亚的职位，他 他第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受撒旦的试探。我们的经文一开始就说，这刚才所降下来耶稣的，在耶稣的身上，这位圣灵就马上把耶稣带到旷野去，为了受魔鬼的试探。那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来开始他的工作呢？如果耶稣是要代替我们罪人的话，应该不是很难猜到。我们人如何开始犯罪呢？就是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并且失败了，犯罪了。那时候是在一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面，但是现在因为罪进入了世界，那美丽的花园已经没有了。所以耶稣需要在一个荒凉的旷野受试探。好，我们的经文接着说，耶稣在这旷野禁食了40昼夜，就饿了。耶稣一定是非常饿的，所以撒旦就从这点来开始试探耶稣。我们的经文说，试探者前来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撒旦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因为圣父不是刚刚已经说这样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撒旦现在说，真的是这样吗？上帝真的是说过这样的话吗？这句话就非常像魔鬼在伊甸园试探那个夏娃所说的话，上帝的话真的是这样吗？撒旦在这里说，我不相信，给我看好不好？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一定有办法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对不对？现在就给我看好不好？但是耶稣怎么回应？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要靠上帝口中里所出的一切话。并且在上帝口中里刚刚所出的话是什么呢？就是那句，这是我的爱子。耶稣就是在对撒旦说，撒旦，上帝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就是，我不需要给你任何的证明，上帝已经说的那完全够了。好，耶稣这样第一个试探就通过了。但是撒旦再来一次，第五节说，随后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使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上帝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原则上这个试探是一样的，撒旦还是叫耶稣证明给他看，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撒旦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可以跳下去吧。为什么可以跳下去呢？这次撒旦从耶稣自己的榜样学会，他应该用上帝的话，所以他就对耶稣说，你可以跳下去，是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说过，上帝为了你会吩咐自己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哎，好像不错，撒旦也会用上帝的话，这是诗篇里面的话，但是他根本没有正确地用上帝的话。第一，上帝的话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这是我的爱子。第二，虽然撒旦的确用了上帝的话，从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撒旦错用他。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耶稣的意思是说，撒旦，你刚才误用了上帝的话。没错，上帝说他会保守我，这是肯定的。当我需要他保守我的时候，他一定会保守我，但是现在我不需要这个特殊的保守， 你要我做的只是试探上帝而已，好像我不太相信他的话，所以我要他给我证明出来，他真的会保守我。好，这样耶稣就第二个试探也通过了，但是撒旦还是再来一次。这次呢，撒旦不提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他就直接地试探他。撒旦说他可以把各国和各国的荣耀 都赐给耶稣了。我们继续看第八节，最后魔鬼带耶稣上了一座极高的山，把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对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第一，撒旦在欧北共，他在乱讲啊，他根本没有各国和各国的荣耀可以赐给耶稣了，这些是上帝的才对。但是第二，即使撒旦真的有这些的话，耶稣也不要这些，这是因为上帝的儿子到了世界上来，不是为了当一个荣耀的君王，他不需要。上帝的儿子在天堂本来就有这一切的荣耀，上帝的儿子下来反而是为了非常卑微的、非常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预苦期的意义，圣子来是为了代替我们罪人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耶稣不要各国和各国的荣耀，他也根本不会跪下来拜撒旦，所以耶稣就骂撒旦说，撒旦走开，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这样耶稣第三个试探他也都通过了，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前来服侍他。撒旦的试探耶稣都通过了，其实之后撒旦还是继续来继续试探耶稣了，但是每次耶稣都通过了，他都不听从撒旦，都没有犯罪。圣经说耶稣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圣经也很适合地把耶稣叫做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呢，当撒旦试探他的时候，这第一个亚当听从撒旦的话便犯罪了，因为第一个亚当这样失败了，我们罪人就需要一位第二个亚当来胜过撒旦的试探，没有犯罪。耶稣就是这位第二个亚当，也可以说耶稣是第二个白佩德，第二个郭金环，第二个于伟志好了，好，或者第二个江凯翔。耶稣是第二个你和我，因为就像第一个亚当犯罪那样，我们也都失败了。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第二位的你和我来代替我们胜过撒旦的试探。就像撒旦试探耶稣说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撒旦也试探我们，要我们太注重我们所有肉体上的需要，包括我们的食物。耶稣说我们反而应该比较注重的是上帝口中里所出的一切话。关于我们日用的饮食，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也提到说我们应该为这些祷告，但是在整个主导文里面只有一个祷告是关于我们肉体上的需要，其他六个祷告都是关于属灵魂上的需要。你下次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你祷告为肉体上的需要还有为灵魂上的需要这个比例是多少。好，这个结论就是我们常常失败，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这个第一个试探我们常常失败。那么第二个呢，就像撒旦试探耶稣叫他从圣殿跳下去看上帝会不会保守他，撒旦也试探我们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会保守我们。我们有没有跟上帝说过 上帝啊，你如果给我做某某一件事，那么我就知道你与我同在，或者我就知道那个就是你的旨意。那么我们当然应该要照着上帝的旨意过我们的生活。但是关于他的旨意，我们所真正需要知道的，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告诉了我们。大部分其他方面圣经没有提到的是，比如说我们应该在哪里工作，上帝要我们行事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上帝从我们人最想要的就是我们的信靠而不是我们的服事。我想再讲一遍，上帝从我们人最想要的是我们的信靠而不是我们的服事。我们四周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服事，上帝不需要。上帝要我们相信他真的是爱我们的天父，就是那位会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真正知道的那位创造主。那感谢主，连他所要的这个信心，我们的创造主上帝借着他的福音自己也创造并坚固他。好，撒旦第三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就像撒旦试探耶稣说，各国和各国的荣耀我都可以赐给你咯。当撒旦试探我们自己求荣耀的时候，我们实在常常失败了。其实有很多不同方面的荣耀，今天只有时间提到一种。自我中心的你和我，很想要别人注意到我们，很想要别人看到我们的才能，看到我们的特色，我们的摆上，我们的付出，我们的虔诚，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辛苦，我们的等等。因为我们所做的或者我们所忍受的，我们很想要别人给我们至少一点点的表扬，一点点的荣耀。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这也是基督耶稣的意念。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像耶稣那样背自己的十字架，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耶稣叫他的门徒，叫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总不是一条荣耀的道路。关于我们人所求的那个荣耀呢，圣经也说，所有人尽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我们常常听从撒旦的试探，便求那必枯干必凋谢的荣耀。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通过。我们这样就已经提到了撒旦对耶稣还有对我们自己很多不同的试探。但是撒旦对耶稣最基本的试探是什么呢？撒旦就是要耶稣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在第一还有第二个试探里面，撒旦都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就做这个就做那个。撒旦试探耶稣，给他证明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撒旦对我们的试探呢，也是一样。就像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同样，当你和我受洗的时候，当牧师说出你和我的名字的时候， Michael John Paul 郭金环、余维志江凯翔，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就是在那时刻，上帝、也在说 Michael 金环维志凯翔，你是我所喜悦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女儿。我们之前念的经文就是这样说，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上帝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撒旦也知道我们受洗了，因此他也很气，耶稣又打败他了。但是撒旦并没有放弃，他现在更加努力，要让你和我怀疑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女。他怎么做呢？他就提醒你，你多少次听从他其他方面的试探，并且就听从犯罪。他说啊，你看啊，你这样很糟糕了，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女，怎么可能？你的表现太烂，你失败了太多次了，不可能还是上帝的儿女了。那么的确，我们常常失败了，常常听从撒旦的话便犯罪。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耶稣自己如何回应撒旦这个试探，我们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回应他。我们可以对撒旦说，撒旦啊，你说我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是上帝自己怎么说呢？他说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的救赎工作，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女儿。撒旦啊，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我不用怀疑他，他若说是就是是，我不用听你的，我也不需要上帝给我任何其他的证明来让我知道我是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我就是。撒旦你是大骗子，撒旦给我走开，退到我后面去了。我们就可以这样骂撒旦，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我们为什么是上帝的儿子女儿呢？是因为借着洗礼，借着信心，我们与耶稣基督、在，也就是以他这个在本质上从永远到永远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我们是披戴基督的。耶稣的义是我们的义，在上帝的眼里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之前我们看过彼得前书关于我们人所求的那个荣耀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再看一次，但是这次请注意到最后一句话，所有人竟都如草，他们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最后一句说唯有主的道永远长存，感谢主，主的道上帝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并且就是他的话，就是主的道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现在请听多一点上帝这些话，你们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做了上帝的儿子，你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仆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体了。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部产业的主人，但在孩童的时候却如奴仆没有分别，他是在监护人和管家之下，直到父亲预先指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做孩童的时候被世俗的言论所奴役，但到了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 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好让我们得着四子的名分。你们既然是儿子，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爸父，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儿子，就靠着上帝承受产业了。因为蒙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四子的灵，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上帝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上帝的种子显现出来。上帝很清楚，在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确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用怀疑，上帝的话是可以信靠的。今天是忆苦期的第一个主日，在忆苦期的时候，我们多思考我们的罪，也多思考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如何需要受苦受死。在这一生，我们自己也会受苦，我们会跟耶稣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常常现在要荣耀，但是荣耀的时刻还没有来到。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已经提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再看一次。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上帝的种子显现出来。这段很清楚告诉我们，现在这一生，我们一定会有苦难，我们会和耶稣一同受苦。这个受苦的一部分呢，就是受撒旦的试探。我每天受他的试探，实在是一种苦难，并且因为我们在这一生还是罪人，所以我们常常会听从撒旦的试探，常常失败，常常犯罪，每天真的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有时候我们看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看到一点点基督的爱出来，感谢主，但是我们马上又看到我们又失败了，还是根据撒旦的试探而跌倒了。我希望你感觉到这种挣扎，这种苦难。如果没有感觉到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担心。啊，好，所以我们有这个挣扎，这个苦难在我们里面。但是虽然现在我们的确有这个苦难，我们虽然现在和耶稣一同受苦，但是将来，不是现在哦，将来我们会和耶稣一同得荣耀。我们会和耶稣一同得荣耀，也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得这个荣耀。在那一天，在天堂的荣耀里，我们真的会很明显地得到上帝儿子的荣耀。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上帝的儿女。奉父、子、圣灵的名。Amen.